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房地产资深人士陈浩。陈浩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近期呢我们节目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了一下呢大家手里都有多少预算啊，最关注哪些片区。那么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也发现啊，大多数朋友呢还是最关注总价3-500万啊这样的房子。而且呢大家关注的这个区域啊，排在前三名的应该是像大兴啊、朝阳啊、房山啊等等啊这些区域。当然这个海淀啊、丰台啊这些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啊。那么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京南、京西板块依旧呢是不少购房者关注的一些热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比如说3-500万总价的房子啊，还有大家关注的一些区域，它的一些新房的情况。当然，如果呢您对这些方面呢有一些关注，比如说也想购置房子了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到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到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陈浩先来说一说哈。从这个调查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京南呐、京西板块，依旧是不少购房者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呢，目前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新房范围呢，其实是多在远郊。然后首先我们先把一些高总价的房子和一些大户型的一些别墅啊剔除出去，就是按照500万的一个预算内呢，我们再把500万预算内这些配套不齐全的房子把它给剔出去。那么六环区域内目前可比较能选择的三个区域呢，还是说是在房山、大兴、通州等等。然后所以说呢，价格呢还是目前大家所关注的一个其中原因，也是目前他们所关注的这三个点。 是因为就因为这个区域的房子啊都是符合大家所喜欢的，这样所能接受的这样一个房源价格的一个区域范围内。 明白。其实现在大家买房子呢，首先还是关注这个价钱啊，就是它的这房价是怎么样的，其他先另说，是吧？你房价你买不起，你其他你也白搭，是吧？ 对。 所以呢，把房价高房价这个条件呢给它剔除开。另外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有一些大户型的房子啊，那么总款比较大，这样的甭管它总款甭管它这个房价是怎么样，当然大房子的话它总款比较大，所以这个也剔除开了。 是的，是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500万以上的一些房子啊，它配套设施呀、并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房子呢也都剔除了。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主要的区域呢，就是房山、大兴啊、通州等等，就符合大家购房的一些意愿。 对， 所以呢这个地域就出来了啊。 是的，是的。 那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聊了几期关于大兴的发展的情况啊，今天咱们就不聊大兴了，咱们今天主要聊一聊比如说像房山啊、丰台啊。首先咱们先说说房山吧啊。这个房山目前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近几年啊，就是政府去发展的一个，就是整个北京城区啊现在向南发展，因为北面啊、西面和东面这都已经比较饱和了嘛。而房山和大兴呢都是被称为北京刚需的这样一个首先地，房价呢也都差不多。而且如今呢房山又陆续引入像大学城啊，就一些教育资源，然后新建各种大型的一些商务配套，然后同时呢又在大范围的治理整个房山的这样一个资源环境，然后所有的刚需啊都不停的往房山跑。另外它的交通通达性也是不错的，对于大家来说也是能够比较接受。所以说另外呢它现在整个房山的房价呢也目前是比较稳定的，均价也就在33000左右，也是目前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区域了。 所以是说可以满足了大家购房的所有需求啊。 对，性价比来说，对。 对，比如说房价30000多啊，这个应该说不算高，当然也不算低啊，整体来讲还可以啊。 对。 另外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啊，一些配套设施啊，甚至什么教育资源呀、医疗资源呀等等，这些也都在慢慢的发展啊。整个的交通也还可以。 是的 啊。所以很多人就往这边发展了。但是说到房山那边呢，有几个比较热的板块啊，据我了解，比如说像长阳啊、良乡啊。这些都是它不错的一些板块了。 对对对，而整个房山的区域呢，目前可以分为六环以里和六环以外的两个区。六环里呢，主要是房山近些年去做了一个中央休闲购物区，就比如说先是说 CSD， 长阳的 CSD 呢是它所打造的一个大型商圈了，就是它是目前也是房山最火的一个片区范围内。首先呢，长阳板块呢，它紧邻的是地铁房山线，整个的一个公共交通非常便捷，距离天安门呢，直线距离是约为22公里，所以整个的无论从道路来说呢，还是轨道交通来说呢，都是它的通达性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它的一个 CSD 的一个中央休闲购物区呢，做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商务配套，像华北最大的首创 LS 综合体，以及像这种万科中粮的这样一个长阳半岛一个大型商场，占地22万方，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氛围特别好。然后另外呢，它还有各类的社区商业，包括像临街商业，然后到大型的一个购物中心啊，基本上是一应俱全，可以形成来说一个大商圈，可以辐射周边。然后另外呢，长阳的话，它现在的一个教育配套也是不错，它现在目前包含有像北京第四小学的附属幼儿园、黄城根小学以及北京小学长阳分校，包括像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等热门学校，这些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育资源呢也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教育配套呢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的。就目前的话，其实这个区域呢也是有一些欠缺，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整个长阳过于集中上商业和教育板块和交通，但是它的医疗呢配套呢还是来说比较欠缺的，但是基本上的话一些基本医疗配套还是有的，还是但是它的大型医疗呢还是要比较去依赖于周边的像一些良乡医院。所以说它目前的话，长阳呢因为这个特性呢，就是它的一个新盘集中度非常高，而且二手盘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次新盘，比如说是刚入住3到5年的这种楼盘，所以有较多的这种知名开发商呢在该区域拿地，所以说整个一个区域发展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像这种成规模的这种住宅小区呢，就是而且都已经交房入住了，人口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人口才会有发展嘛。就是而且社区底商大部分也都是已经接近成熟，所以整个区域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配套是非常完善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长阳地这个地方有一个 CSD 啊，就是一个大型的有活力的一个商业区。 是的。 那正好呢，长阳跟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

良乡这个板块的话呢，它现在交通比如说开车还是比较便利，现在整个的这个地铁的话那边全都开通了吗？ 房山的话是目前是整个房山线是做三段，一个是房山线，现在是从张公庄直接到像房山的延村， 对， 然后从延村呢就是延房线一路到周口那一块，然后现在的话它还会再陆续再细延，所以说它未来将会做成三段。然后现在它整个房山线的话，像往东往北它也是有连接的，目前呢是和九号线是进行同台换乘，未来的话它还会向十号线进行连接，就是像整个向南在延次站与十号线的首经贸站直接接驳，说整个的一个房山线的通达性是非常好 非常好。 对对对，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去这个良乡哈，看我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地铁线还没有直接通到大学城呢。 对还没有， 现在通到大学城那边都已经通了。 对对对，包括像到延村再从延村换成延房线，这都是已经畅达的。 哦， 对对对， 真的是不错的。那现在这个京石城际开通了吗？ 京石城际这一块现在还在修。 哦， 对对对， 那如果这一段要通了以后呢，这边全面畅通了。 对，基本上的话就是三条高速啊， 真的是非常大。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在问哈，说延房线在房山是哪个板块，它属于哪个板块？ 延房线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在西南六环边了，就是房山的六环的位置。然后延房线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利好位置呢就是以延村为核心，这个延村呢这个区域呢它就是紧挨着延房线，因为延房线呢与房山线同台换乘嘛，就是到达城区的话也是因为这个轨道交通说到达城区会非常方便。然后目前开发的项目呢也是只集中在它这个延房线周边两边，其他的话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开发。然后就是说其实咱们现在到延村这个位置啊，它地铁福利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除非咱们点对点啊，就是到一些比较近的位置可能会好一些，但实际上来说已经通过房山线再转延房线就已经出六环外了，很多人觉得位置还是比较远的。对，然后就是但是的话就是在咱这边延房线呢，因为它紧挨着 C 六环嘛，然后从走 C 六环的话它自驾方面就比较舒适了，然后像未来的京石，然后现在或者往南走金梁路，或者说走 G 四，或者说走 C 六环到达北京各个区域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其实呢这个延房线它的主干线呢是经过延村北啊， 对对， 大紫草屋啊， 对对对对， 和兴城啊都有设站， 对都有设站。 如果自驾出行的话呢，像区域内有六环呐、京石路啊、荆州路等等主干道，分布也是比较集中的啊。 对对对，是。 实际上延村待开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是的， 随着一些项目的成长和后期的配套跟上哈，真的是有一定的前景。 对对对， 但是这个延村跟刚才咱们提到的良乡也好长阳也好相比的话稍微的弱一点。 对对，但是 它价钱便宜啊，它是不是房价要比那两个地方要便宜？ 对，要便宜很多 啊。往往这点呢也是一个大家购房的一个技巧。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切都完备了哈，一切都各方面配套都非常好了，那它的价钱肯定也就高了。 对对，是的是的 啊。所以呢你要看它的前景和发展的趋势啊。 对对对， 这个是你需要你去那个什么各多方研究的。 是是是的。 另外窦店这个地方可以说比延村啊来讲的话它更是一个价格的洼地。 对对对，是的。因为窦店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它是像延村它是紧挨着西六环，可能它这个位置就在西六环最后两边，然后也不会差太远。像窦店的话它就属于六环外了，就是与六环是有段距离的。然后其实而且的话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其实它离涿州都已经很近了。很多人您要是跟他说您住哪，您说住窦店，您来就啊，您都出北京了，到河北了， 对 不对？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窦店其实板块最大的一个两字就是便宜，它目前的话就是整个房山 它就有两万多的房子。 对对对，一万多到两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很多。但是呢基本上的话它是窦店的话就适合小资金进入啊，包括像因为它未来同属于北京区域嘛，然后它是整个发展的话北京是逐渐依环线啊去陆续发展的，它离六环其实距离也不是特别远，所以现在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板块。然后但是它目前的话交通是一个硬伤，没有地铁，然后另外的话公交也不多，然后自驾的话因为目前的话京石城际也没有在这边设站，所以说它走路的话要走一段那个国道，所以说目前是比较堵车的一次。

啊、北京啊等等都是持平的，其余67个城市全部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分析人士也表示，目前呢房价上涨较快的多集中在二三线城市啊，那么三四线城市呢去库存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未来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不排除会采取紧收紧的措施。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来呢，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嗯、最近的这个大家买房热又有点起来， 对对对， 有点高涨，所以二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啊应该说是热点、嗯、啊，三四线城市呢库存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嗯嗯 啊， 对对， 所以一线城市买不了，咱们转到二三线城市， 二 三线城市呢买不了，买三四线城市的、嗯、 对对， 所以呢这个热情 对 啊总是抹灭不了， 对对， 所以前些时候咱们这个公积金啊、嗯、这个出台可能也是为了 对对对 调控，为了调控没办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一二三线城市房价稳中有涨、嗯、那租赁市场呢成了下半年调控的重点了。八月份呢各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综合调控、嗯、努力促进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八月份啊以来呢这个调控政策相比之前主要有几点变化。首先呢租赁市场调控政策和监管频繁加码。其次呢楼市调控在八月份从过去的地方主导转变为了地方承担主体任务。 嗯、 第三就是二线三线城市调控政策较为集中。 嗯、 第四多城市继续抑制企业购房。 嗯 啊说得很清楚了。 对对对。 当然就是紧盯嘛。啊就是加紧。 就是对于管控更加严格一些， 更加严格，这也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了、嗯、啊！这个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绝对不能够失控，嗯、 对, 对对， 绝对不能够再去这个失控的上涨了， 对 对, 对 啊！当然你说微涨啊，或者说微落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它有一个可适当调节的幅度嘛， 嗯、是的，是的、嗯，有一个适度的一个范围啊， 对对 对,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其实呢，从刚才咱们这个安居快讯的梳理就看得出来哈， 嗯、 有些人呢还老这个侥幸啊，还想去炒房、投资房。 对 对, 对。 那如果您抱的这样心理的话呢，您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嗯、 所谓的这种炒房啊、嗯、投机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别干啊。 对对对。 估计是没有适宜您生长的这样的土壤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好，那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房山啊、 嗯、 其实通过陈浩这么一聊的话呢这个房山看来还是蛮有前途的、嗯、 对对对， 蛮有前景的。那说完了房山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丰台吧。 对对对。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丰台啊我认为呢好像它是一个改善房的一个区域吧。 是的，是的，因为丰台这个地块特别长，就是说像从南面一直到西面是一个长方形板块。但丰台这个区域又特别特殊，它属于城六区嘛。嗯，其实最早一段时间呢，丰台主要发展方向还是在南二环、南三环、南四环，也是与大秦接驳的区域。但是随着现在呢，十二五期间呢，整个规划和十三五期间呢，将整个丰台河西区域呢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进行产城融合，作为一个大型的一个示范区，包括像一些国际文化交往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现在呢丰台呢也是成为了，就是它现在的话有，因为它地多嘛，现在成为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洼地。 嗯， 就是它从最基础的300多万的房子到3000多万，到甚至来到4000多万的顶级豪宅都有。整个区的话、嗯、配套的话，房子的配套非常齐全。 对，但是丰台区呢相对于北京的城六区来讲呢，它还算是一个价格洼地，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对。 但是呢在丰台区那边，刚才你也提到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和比较高的房子都有、 嗯、都有 啊，它属于相对比较全面的。 对 对, 对。 那你认为购房者关注丰台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来说，从区域对比吧，虽然说房山，就刚刚我们聊过了，房山可能近几年发展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咱在对比房子的时候呢，

我应该说这个丰台那边也并不是说都是大房价的房子啊， 对， 有一些刚才你说的真的300多万的也有啊， 啊也有 啊，300多万的，还有一些共有产权房， 嗯、 在丰台呢也都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 它不像这个东西城是没有共有产权房的， 这个、是没有 啊，这丰台有啊，有共有产权房，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这共有产权房的话，虽然说我的产权只能拿到一半啊， 对对对， 有的可能还比一半多啊， 对对对， 但是的话，它这个房子等于就是你自己住， 对、啊、是的， 只要你不违规，也说你不再另买房或怎么样的话、 嗯、 你这房子可以住一辈子，共有产权房可以住一辈子， 对对对， 而且你还可以往下传啊，只要你的子女也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要求，这个房子可以传给他、 嗯、 没问题的， 对对对 啊，所以我倒认为比如说一些刚需的人群哈、啊、当然刚改革一遍啊、 嗯、 刚需的人群你只是解决住的问题，其实共有产权房啊限价房啊这些都是挺好的选择， 对对对，是的， 是吧，因为你也不倒腾房子，也不你也不卖， 对对 啊，你买共有产权房又怎么了， 对， 又便宜不也挺好的吗， 对 啊，所以呢嗯，这个虽然丰台区整体的房价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高啊，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细心挑的话呢，还是有不少那个刚需的房子，或者是3-400万的房子， 对对，是 的，还是有的。 嗯、 二手房的交易呢，也还不错，是吧？ 对，二手房交易也不错。 嗯， 而且其实说所谓这种政策房哈、啊，就是它是一个性价比是非常比较高的。 嗯， 比如咱们现在的话，只是说现在只是为了解决住，但是说整个区域发展的话，虽然说你政策房涨幅不是太大，但是涨10000一平米来说。咱90平米，未来也能涨90多万吗？不是， 啊、 这个只是咱们现在的话，主要重心还是在于住，解决住的问题。 解决住的问题。 对对对。然后后期的话，可以以这个房子作为跳板。就比如说，我现在选80平米了，但是有房以后呢，你会有个动力，因为你要还月供， 嗯、 你有压力。 对。 然后再通过这90平米，可能在若干年，我给我自己定个计划，可能10年内，我通过90平米，我会。跳出去，因为10年以后呢，可能我已经是孩子都已经有了，就是说可能我要为孩子考虑， 是 有要考虑学区啊，或者说大户型一点了， 对、 嗯，我会上120，再接着往上跳。 你先解决就是你住房问题吧，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有刚需和刚改。 对对对， 你90平米的话呢，对于没房的人来讲已经很大了。 对对对对， 啊、好了，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 吴瑞玲送健康。大家好，我是张莹。 大家好，我是小董。这马上就是小长假了、 嗯、 各种团圆聚会也是即将拉开帷幕，多问一句，您的节礼准备好了吗？ 老爸今年的体检不是很好，老妈已经勒令他戒烟禁酒了，都不知道该买什么好了。 下半年这么忙，哪有时间出去逛街啊，给爸妈包个红包就好了。 是的，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有时候父母的小性子还真的是没辙，这个不好那个不要，想送点他们中意的礼物还真的是不容易。 哎，送节礼也是一件需要走心的事儿呀，您得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年纪大了，身体难免会有腰酸腿疼、失眠多梦、便秘上火、精力不济的问题，可见平时的营养保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建议您不妨每天喝杯瑞麟羊奶粉，不仅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7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 A、维 C、维 D、维 E 等多种的营养摄入，每天一杯，营养更均衡。 那今天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现在您拨打 保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建议您不妨每天喝杯瑞麟羊奶粉，不仅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7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 A、维 C、维 D、维 E 等多种的营养摄入，每天一杯，营养更均衡。 那今天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直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一个季度6盒羊奶粉的朋友们，还要多送一辆可推可拉可坐的购物手推车，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手推车与您在超市里免费赠送的手推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钢筋骨架结构，是由双层加厚牛筋布制作的，双侧拖轮采用的是耐磨度和承重度都较高的水晶轮，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座椅的设计，平时买菜逛街排队累了，一拉一拖就有一个简易的金属凳子，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